啊，得了病之后呢，爬行啊，跟小孩一样，四脚着地练着爬，啊，这是身体恢复的一个过程，啊，就像我们肚子疼了，我们都知道找个热炕头趴一趴，暖一暖，啊，这都是人的趋利避害的一种保护性反射，啊，搓脖子，把脖子搓热了，啊，别着了凉风，啊，年龄大的人呢，穿个高领的衣服或者围个围巾，啊，别让脖子受了寒凉，啊，搓脖子不限时，啊，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，啊，坐公交车你也可以搓，啊，逛公园也可以搓，啊，尤其是颈椎病，一晃脑袋就晕那个，早晨起床搓，啊，预防晨起脑中风的发生，啊，好了啊。养生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儿，啊，简单当中啊蕴含着大智慧。哎，这就是什么呢？哎，大道至简的道理。此外呀，加上晚上睡前的300下推肚子，把腿蜷起来，是吧？把肚子推得咕咕叫，把脚丫子推出了汗。啊，上下通气儿，虚火就除掉了啊。白天呢，老头老婆是吧？除了搓脖子，脑袋瓜活动灵活，脖子不僵硬啊。你也不要越活越驼背吧，那腰都弯了啊，怎么办？啊，找个大树，粗壮一点的啊，别找电线杆子是吧？要大树啊，木。木头啊，活着的木头，有生机的木头，这木是来养筋的，哎，是来养筋的。所以这个撞击不是让你练铁砂掌把树给撞倒了，是让你撞一撞，磕的磕的，强壮强壮你自己，是吧？你看我们到那少林寺去参观啊，少林武僧我们不说啊，那周围的各个少林武校，什么3岁的孩子，7、8岁的孩子，一人发个棍儿，啊，大早起来5点半、6点，啊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是吧？练武术他不是练舞蹈，是不是？啊，外练筋骨皮啊，内练一口气，啊，先练打人，啊，先练挨打是吧？后练打人，你就强壮了。啊，这就是武术最简单的道理，啊，没什么绝招，是吧？你挨打了，啊，你扛住了叫结实。回过头来你打人，人家没扛住，你把人打倒了，哎，你不就是英雄吗？就这么简单，哎，所以撞大树，啊，得木之生发之气，啊，让这老骨头老肉啊逐渐的增加一下韧性和强度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老年人那骨头。它的生长，这儿补一句啊，不光老年人，啊，人，骨头里边包着的骨髓，骨头外面连着的筋，筋外面裹着的肉，肉里面穿行的血脉，筋骨肉外面包那层皮，它都是气血濡养。而气血对筋骨皮肉的濡养，它是有主次之分，有厚薄之别的。所以那个病啊，啊，我们讲外感啊，外感之病啊，啊，那个风寒湿邪啊，侵入肌肤啊，钻入腠理，深入肌肉，凝入骨髓，病入膏肓，你看。这是扁鹊见蔡桓公里说那外感之病，由小病到不治之症的发展程度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，本品是以蛹虫草、黄芪、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。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